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5集，回到自己冷清的家，阿音一件一件褪去外衣，换上条长至脚踝的吊带睡裙，先回书房，宣纸上的笔记已经干得彻底，毛笔尖也染着墨水定了型。他表情淡淡的，没什么波澜，移开了目光，然后跪在地毯上翻书桌下面的柜子，许久找到个见方的礼盒，翻开盖子是一支纯黑色的钢笔，忘记是药叉送的还是账月，居然无意带了过来。他在北京与药叉同住，到处都是现代玩意儿，更不必提药叉特地给他买的，但始终都是放在那儿，从来不动。眼下宣纸卷起，暂且放在一边，再找出个崭新的笔记本，皮革的封面还带着纽扣，他尝试着用钢笔写字。夜很深了，这是2014年的第一天，都市路灯彻夜长亮，正如公寓里这扇窗前的阿音。没多会儿他就放下了笔，习惯性地把钢笔搭在笔搁上，有些打滑，晃动了下，他认真地按住，终于静下来。那晚阿音不睡卧室，进了另一间次卧改成的祠堂，台子上只有一只骨灰盒，不见曾经开元饭店阿音房间里的衣冠盒，因衣服上的味道散尽，它挂在衣柜里，那里满是熏香，熟悉的气息才能长存。点一炷檀香，默默道一句新年快乐，对竹寒说，对寒听竹说。他现在是彻头彻尾的人，比现代人更老旧守时，逢年过节便要祭拜，雷打不动。然后呢，着吊带睡裙的消瘦女人不见，成一缕黑色的烟钻进了骨灰盒，庆幸没人见得到，不然定要惊呼见鬼。也是真的见鬼，阿音的声音很低很小，对韩听竹说，对空气说，我太久没来与你同睡了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常来，这样你定然觉得我过得不好，可今日还是来了，心里都是那种几十年没有过的碾碎感。其实我过得蛮好的，我看着他过得更好，就是现在有些不真实，居然想让他抱抱我。听竹，你不要吃醋，那就是你，我是真的有些挺不住了，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，生死不真是恼人，一时风光又有何用，他下一刻就有可能跌入泥潭，我余愿不多，好好送走了他，便去找陆判官抹阴手。书房桌子上未合页的笔记本上，他出写硬笔有些不适，只顶格写了四个字，早悟兰音。2015年夏，方官成与蒋唐分手，原因不明。恢复单身并没有让阿音妄动，他只是去看他的次数越发频繁了。大概过了两年还是三年，他始终未再谈恋爱，阿音觉得有些不正常，因在讲堂之前他也是谈过的，莫不是对讲堂用情太深无法自拔。想到这点原因，阿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要差每每夜里跟他视频都要啰嗦上几句，不要再去见方官城，多跟账月一起。那几年好像什么特殊日子都是和账月一起过的，除了元宵节、立春还有初雪。他也知道阿音心里结着的那几道痂不去触碰，他越来越像个正常人，不只用手机，家里还有专门用来看韩剧的平板电脑，也会在夜里抱着靠枕边哭边看。初雪还曾叫账月一起吃炸鸡喝啤酒，喜欢购物，刷微博看最新流行的款式通通填充进衣柜，只最边上的两件罩着防尘袋的玄衣从未动过。不 知道的还以为是多么昂贵的礼服。发型也换过很多，但大概是从古代一步步走过来的人摒弃不掉的小心思，始终是长发。空气刘海、法式刘海都要试试。一切都是那样的好，又隐隐约约透露着些不好。而方官城从15年底开始搜罗古玩，入手许多，也有以他名义或非他名义转手的。那阵子张月都免不得听到人背后讨论，随口说给了阿音听。阿音神色如常，暗中却另有打算，如同破春的冰锥在细微融化，无人知晓。那枝丫在攀附，听不到的都是悸动滋长的声音。18年初，冬天余日尚久，方官城空窗两年半，调查得空，飞过来和他们一起过农历新年。因为阿音这里的次卧改成祠堂，他就睡在了账月那边。那时阿音已经会笑着跟他开玩笑了。你还怕我和你睡同一张床，我对你怎么着？当初绿皮鬼模样时，我脱衣服也没见你避讳啊。被药叉冲上去按在沙发上捂嘴。 哎，你闭嘴，再提爷过去，小心我今年不给你分钱。 哦，罗公子现在开始欺压民女了。年夜饭定在了一家不起眼的东北菜馆，这么些年药叉没少想办法给他恢复味觉。罗刹婆取走的蓝色火焰，他吞回去也1000多年了，吃东西就是吃不出味道。阿音倒是不急，药叉替他急。地方是阿音提前预定的，张月在路边停好车，三个人向着阿音指的那个牌子走，迎面就出来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，指他自己一个人。应是刚吃完，穿了件米色的羊绒外套，手插在口袋里，大步走向路边的停车位。他笑了，张月脸色冷了，而药叉直接上手打他的头。 合着在这儿花心思呢？ 阿音不反抗，吃了他这一下，耸耸肩，转身看着那个人上了黑色低调的车，很快驶出停车位，再越来越远，直到消失不见。我知他吃得早，要真是为了跟他碰面，不就带你们早点来了？ 是是是，您矜持着呢。 阿音回头，一手一个拉着他们俩进店，外人看到也要感叹他好福气。可他嘴里在说，等下跟你说个事儿，帮我个忙呀，阿耀哥哥。坐在包厢里，脱了外套和帽子，就杵着下巴等菜上来。今日阿音是作陪的，毕竟也吃不出味道。药叉和账月偶尔倒是会吃着好吃的，不比真口恶鬼那样什么都想吃，只是感兴趣的尝尝。待阿音说完药叉帮的忙，他放下筷子，脸色沉了下来。账月不讲话，可表情跟药叉差不了多少。 这才几年，我以为你这次真学乖了，还知道接触新事物了，没想到不过是为了接近他而做的准备，是吗，淫魔罗鬼？ 阿音摔了筷子，压低了声音吼他。 书生，你是怕整栋楼的人不知道这屋子里坐着三只鬼吗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